2019是香港极具意义的一年，也是我漫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2019必将记载于历史上，这一年香港觉醒，是近200年历史中里程碑式的觉醒，有些突然，但也由来有自，是香港市民的觉醒，一代人会延续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觉醒，从此香港走上一条不归路，再不会回头。李仪，香港觉醒辑录了李仪于2019年的政论文章，既有历史视角的分析，却不留冰冷，既有时代儿女的热血，也不失睿智。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读着夹叙夹议的时论文章，仿如置身运动之中，随着局势的转变而休戚与共，同时能纵观大局，不迷失于旁枝末节。李仪新书《香港觉醒》已经有现货发售了，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20元。多谢大家。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嗱，头先讲到林郑月娥咧，即系其实佢即系我头先所引述佢讲嗰啲嘢，即系批评呢个初选嗰个咧，即系就一方面就可以反映呢个人系几咁离谱啊！咁即系你而家你凭乜嘢去话呢一个即系初选啊会涉嫌违反国家，唔系颠覆国家政权咧？佢就话佢哋讲35+要如何如何。咁佢實有35+噶，咁你不如玉成其事俾佢有35+， 咁又拉得啦，即係拉得佢啦。 冇 DQ 佢，等佢有35+，咁跟住你，哇！你講個35+，你就要屌你即係啊！你又要癱瘓個議會，屌你咩？你要嚇， 即係否決呢個財政預算案， 否決財政預算，而家都唔講啦，係咪？咁你就話顛覆國家政權罪，咁你而家喂，我哋阿戴教授都擔保保釋。上訴喎，咁你真係焗佢一定要入去坐監喎，真係呢個顛覆國家政權罪好撚大罪嘅喎，大佬可以判終身監禁嘅喎，即係你話離譜到咩程度咧？已經呢個林鄭月娥已經變咗一個咩人咧？佢喂呢、這個直情就係屌你老母極權主義啊！最撚低級嘅極權主義嘅幫兇係咪？喂，共產黨而家都話主要係震攝你咧，佢唔係佢哋要加多兩錢肉緊係咪？你凭乜嘢作为一个行政长官，你去判断呢件事就叫颠覆国家政权咧？请问，哦，佢话我系国安委嘅主席咁啊，屌你谂乜咁仲得了嘅，系咪？咁佢今晚嘅记者会主要就系讲，因为而家个疫情咁严峻，而家政府因应呢个所谓肺炎疫情咁严峻咧，就收紧个限聚令同埋停业令，今次系嘛？今次咧就系话。有12類嘅場所係要強制停業嘅，嗱呢啲有啲部分咧過去即係話政府有呢啲所謂即係因應疫情嘅嗰個措施已經停業，後屘又俾佢恢復翻嘅，係嘛？而家就全部都要停啦，包括美容院，包括啲會所，包括夜店或者夜總會、卡拉 OK 啊，仲有嗰啲麻雀、天狗、灑落處係嘛？按摩院係嘛？遊戲機中心、浴室健身中心、遊樂場。公众娱乐场所系嘛，仲有嗰啲 party room 系嘛，即系话有啲佬，即系有啲有钱佬，好捻中意去嗰啲会所噶嘛，啲私斗系嘛，一扎女喺度，然后喺度饮，咁嗰啲都唔准开啦，你明唔明啊？好多噶，而家其实系你知唔知啊？铜锣湾有，湾仔有，尖沙咀有，咪呢啲就叫 party room 啦啊！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就话又要严禁4人以上嘅聚集。系嘛？咁除咗工作處所啦，好似我哋呢啲系嘛？咁我哋而家都隔得好開，嗱，而家得我哋兩丁友啫嘛，坐喺度都系得兩丁嘅啫嘛，系咪？成間我哋成個而家睇到嘅地方， 成千尺嘅， 千尺嘅地方，呢淨係呢間房成千尺嘅地方，都系得幾丁友嘅啫嘛，系嘛？咁啊，4人一台啦，食肆又恢復翻，真係慘啊！啲鋪頭跳靚飛，本嚟喺度即系最近都唞翻下氣嘅， 俾佢玩死啊！ 又係死得噶啦，系嘛？咁就喺禮拜三嘅凌晨開始生效，就即係為期7日。咁當然7日之後， 又會再延期啦。如果個情況冇改善嘅話，嗱，仲有一樣係以前冇嘅呢一個強制性嘅措施，就係所有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嘅人士都必須佩戴口罩，以保障司機同埋乘客嘅安全。咁如果啲乘客冇佩戴口罩咧，咁司機就可以拒絕乘客上車啊。咁巴士嗰啲望到你個司機，咁我唔俾你上車啦，係咪的士啦，係嘛？咁地鐵咁啊點咧？係嘛？咁啊當然係有啲地鐵嗰啲工作人員會 喺入站嗰時睇住。 咁啊違規者咧就最高罰款5000蚊啊。另外咧就話過去14日，如果喺啲高風險地區嚟香港嘅人咧，佢必須喺登機之前就出示證明啊，即係譬如話你喺第二笪地方嚟，喺嗰度上機之前咧，你就要。即係出示證明顯示呢個病毒檢測呈陰性先可以登機，否則你就罰嗰間航空公司，係嘛？咁另外咩？另外就啲公務員咧就要留喺屋企工作，係嘛？要求政府各部門就俾啲公務員咧彈性上班同埋食食飯啊！咁啊呢個就係即係呢啲相關嘅措施啦。咁啊有夜市就冇啦，係嘛？ 禮拜三凌晨開始，六點之後只准係外賣，冇堂食。傍晚六點之後， 唉，而家係超級市場啊！街市啊最好生意，所以街市個人流又係犀利嘅，你明唔明？街市一定好生意啦嘛，我買餸。 你一有人龍，咪又係爆果。 所以而家咧真係，唉，即係點講？咁但係 風聲鶴唳 啊！ 為咗安全起見咧，咁你冇計啦，係咪？咁而家唔單止係國家安全有問題啊，點解香港安全都好有問題啦？係咪咁？咁大家就即係我哋而家老實講，到今年年底都未必搞得掂，係嘛？即、就、係、是、過去呢一年，即、就、係、是、其實由舊年六月開始到而家一年，屌你乜！基本上我哋就非人生活，肉體上啊， 精神上， 精神上就屌你諗乜！日日嚇撚到咁家產飆汗係嘛？ 受折磨啊！ 受折磨，9000多人被捕。屌你咩！600多人告暴動係嘛？1000多人被控係嘛？有30多人學生咁你係咪即係成個社會基本上就係、是、喂？你從來未試過嘅香港開埠以來，由呢個英國人統治到即係嚇97年，即係呢個即係中國即係收翻香港，喂到而家呢170多年係屌你咩？舊年到而家最凄慘嘅，我俾而真真正正咧係極權統治保證。你香港人就算過去殖民地都有一段好長嘅時間係一個專權政治，係嘛？佢嚴格嚟講都唔算係威權啦，殖民地。但係殖民地去到呢個上一世紀初開始，慢慢英國喺全世界殖民地都已經紛紛獨立啦，已經係啱唔啱啊？係咪先？你就印度一個最好嘅例子㗎。當年點解甘地可以用呢個和理非可以令到印度獨立呢？就係因為佢個對手。屌你乜！嗰個殖民地即係開始慢慢喺度改變緊噶嘛？你明唔明啊？係咪？咁佢係讀英國書嘅，屌你乜讀法律嘅？佢認為屌你，我喺法庭我可以辯護，係咪？我可以用司法抗爭和理非，我都搞得掂。如果你判我坐監，我坐撚爆你監獄，係咪？咁樣嚟造成一種壓力，因為你嗰個對手就慢慢喺度改變緊，同埋你嗰個對手，屌你乜仲係相對比較理性文明啲，係咪？屌你乜而家？去到21世紀，我哋香港即系要抗爭嘅對手，係上一世紀初好撚熱氣慢嘅時代，包括呢個納粹統治德國嘅時代，係咪？喂，嗰陣時佢仲係選出嚟嘅大佬，啱唔啱啊？屌你咪即係佢 呢個係經過武裝鬥爭成立嘅政權咧。 喂，佢係選出嚟嘅大佬，係高票選出嚟嘅。選出嚟之後，跟住屌你老母就放棄咗民主政治，就搞獨裁政治，跟住就屌冇第二啲政黨，淨係得一個納粹黨。納粹黨叫國家社會黨啊！屌你乜國家社會主義黨，但係一啲社會主義色彩都冇嘅，係極右派嘅，係咪？而家我哋成日叫納粹 NASI 嗰個係一個簡寫，其實國家社會民主黨等於國家社會黨、國社黨，係咪？咁點解社會咧？社會黨就左派噶嘛，係咪先？佢係極右嘅。系咪？跟住就一党专政，冇其他嘅政党系咁样嚟嘅。咁有啲人就讲：，屌你咩？希特拉上台都系人民选择嘅结果，就系咁样嚟啦。咁所以德国人民咪抵捻死啦。当年就系咁样嚟啊嘛，系咪？咁所以你睇到即系香港而家或者中国嗰种极权主义咧， 就算你即係寫極權專語起源嗰、那個嗰位女士啊 ，Hannah，Hannah， 唔係喂，佢都冇預計到，哦，喺東方社會出現一個屌你老母極權主義，即係同納粹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嘅中國極權主義嘛，係咪？因為佢寫嘅時候六十年前嗰陣時仲有少少蘇聯共產黨嗰啲嘢啦，係咪？咁但係佢真係發夢都諗唔到，仲有一個屌你咩？ 仲野蠻過呢、這個？ 仲撚犀利嘅係咪？咁你就 Hannah 都冇預料唔到，因為個極權主義的起源呢本書係六十年前六十幾年前寫噶嘛，呢、這個係係咪？而家就真係極權主義嚟噶，唔係講笑噶，係咪？你淨係睇到林鄭月娥今日個嘴臉，你就知道啦。喂，屌你咩？有啲人嚇佢豁出唔係嘅，而家就真真正正嘅暴政開始，係咪？然後你香港人咧，就仍然有人覺得啊，我屌你咩？我禮拜六、禮拜日去投票，係咪？中國人真係咪香港人真係冇得頂？咁點冇得頂咧？咁投撚完咁咪點咧？嚇、啊！投撚完嘅結果咧，就係民主派就會嗌交咯，係咪？屌你老母嘈冤巴閉一輪咯，係咪？到最後講撚掂數咁去選咯，跟住有啲啊初選輸撚咗，可能又去選咯，係嘛？有啲冇參加初選又去選咯，係嘛？咁啊，但係咧投票率一定高嘅喎，係嘛？但係呢個投票率高唔等於你可以三五交喎，係嘛？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講。